锵三人行，今天这个我也有机会啊，像我这个宅男呢、啊，对吧，也有机会跟你们两位学习一下两会的精神啊。 别， 你们俩穿的起码是像刚从两会上下来的。 事实也是，对吧？ 对。 哎，而且陈琳刚才发现呢，你穿的衣服好像跟这个 王冲老师 今天穿的衣服是一个衣服， 还是一块来的。 当时我也不告诉你们，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下来是吧？ 哎，我没想到这个格子，我以为是专门写评论的。 嗯， 其实我们这格子正经是人民日报出去跑采访的记者。 对， 本来我们采访两会的这个记者也不光陈琳一个，对吧？但是为什么特别请陈琳来呢？主要是因为陈琳参加两会呢，成了我们节目的一个话题。说大家说终于搞清楚了锵锵三人行嘉宾的身高，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这就是我们陈琳，我都看不见你在哪儿呢。 别这样。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照片，我觉得姚明挺可悲的。为什么呢？我觉得他想找一个人拥抱挺难的。我看了一下， 他老婆1.9米呢。 但我看了一下，叶丽基本上也达不到他肩头，所以我就想，他想拥抱的时候必须要这样，其实挺累的。 我就特别怕来这期节目，就是因为就从这儿能看出我跟陈琳姐的这个身高对比嘛，大概看到了我的这个身高，不好找对象。 但是这个两会，我问问你们，你们的这个最也让你们俩印象最深刻的，作为采访记者，分别是什么？ 我去了两个女代表的房间。 这个挺有意思， 采访 了俩什么女代表？ 就是 90后的女代表。 90后好像基本没有女代表，对，一位是当时都是很德高望重的，一位是个水利专家，然后我到他这个，人家提前1个小时在等我。我等到进去之后，我一看那个小屋差不多比咱们这个演播室还要小很多。当然我们 待遇基本上赶上习总和李总了，因为只要有领导人下团组开放，他们都是提前1-2个小时先在会场等。 人家在那休息啊。没有，当然咱们看效果，这屋挺大的，其实 俩女代表休息好了，等着格子来。 那一位啊，非常德高望重去采访水利专家，我才感觉到说两会的代表其实挺难当的，就是他这个他周围全是一摞摞的材料，然后给我一边讲什么，拿下一个材料了，我一打开看，全部是勾画，密密麻麻的写的。其实他这个后来我听他讲中国的水安全啊、形势啊，我一下感觉打开一片新视野，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做记者的原因啊。然后另外一位女代表就有意思了，她呢是一个企业家，那企业家很有钱嘛，平时出门可能都是5星级酒店，然后带很多的衣服，因为她要出去各种公众场合，但是两会期间你都得住驻地嘛，那个驻地你只是看着五景八色，但其实里边条件特别差。那个标准 分吧，分酒店 啊，对，也分，可能我去的都是比较差的，但是在那个房间里面，你就看特别局促，摆着8双高跟鞋地上。因为他这几天要参加活动嘛，然后他就说，哎，抱歉，我这个条件确实差了点。 你是说他两会期间也要把这8双高跟鞋全用起来吗？ 不是，人家来北京可能就住着半个月。我觉得这可以理解的，我们上期节目都要换身衣裳嘛，对吧？所以但是他必须要这样。你两会期间这个其实代表委员没有他看上去那么风光， 因为我首先听到一个有代表说这个党中央就讲啊，就说这个不要把这个两会搞成娱乐化，是吧？就是往年咱们经常听见这个记者挑事儿的，说这个代表说什么了，那个代表说什么，甚至有的代表后来都跟我说胡说八道，我根本没那么说，是吧？就变成很多娱乐新闻的话题。这次你们听他们代表发言靠谱吗？ 我们这同行有这么差吗？但是我觉得是今年人大方面他们自己变得更有智慧了。比如以前你真的想让代表和委员讲点什么还勉强能讲，你要是想知道官员讲什么你听不见，尤其他也会给媒体叫做开放团组，就是我今天比如说北京代表团开放，你们可以来听，基本上你听的也都是不说8股也得7股，对不对？但是今年他们特地把这个部长通道，什么叫部长通道？一到开大会，大会堂北门是一定级别之上才能走的。那以前呢，有部长在这儿，最初的时候是没有警戒线，媒体随便上去围，甭管你部长说不说，但能拍到很多，比如说哪个部长为了躲媒体跳着走。那从前3年4年开始加上警戒线，你怎么喊部长都不来。从去年开始有一点好转，有一些部长被拉过来面对媒体，但是今年真的是不一样，基本上一到大会每天差不多排出10几个部长，夸夸夸，而且回应的都是尖锐问题。所以你会看到，我感觉哈，我自己的感觉，泛娱乐化的东西少了一点，真正严肃的声音透过这种大会的巧妙的安排多了一点。 就是说有些记者感觉就是今年确实比往年严肃显得 对。 有时代内容， 严肃怎么理解？ 没有，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什么？我们国家对于这个政治新闻，普通老百姓的这个看客的心态一向是这个什么知之为知之，不知娱乐之，是吧？总会把它变成一个花边新闻。所以我其实挺反感说我们媒体也去迎合这股趋势，因为你实际上你会真正把真正的大事情给漏过去了。比如说今年其实我还有一点不满的，就是这个影视界的这个代表委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爱说话也会说话嘛，采访他们特别多，动不动什么小鲜肉的片酬太高啊，这个编剧的水平不够啊，但实际上这些既没有上大会的议案，也甚至我都怀疑他们有没有向大会提建议，等于说这些实际上最后都不会落实的东西成了报道的主题。 那个宋丹丹，这个那天我们锵锵聊了一集呢，以为是你们正经提案呢。 提案这我们得区分三个词啊，提案是政协委员提的，议案是全国人大代表还需要很多位代表共同提的。 宋丹丹是政协的， 对，他是政协的，然后还有就是可以提建议。你要知道议案是很少的，我举个例子，今年上海代表团总共只有28个议案，这么大一个省。 那可能他相，因为昨天政协刚闭幕，就政协闭幕的那天，今年政协的提案是5210件，差不多算下来88.41%的政协委员参与了提案，我觉得这个数就是一个相当高的。 你印象深刻的代表或者提案有什么？ 其实老实说，那些提案，比如说，对，今年社会类的是最多的，往年你会看到经济类是最多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甚至我觉得我没有去落实过，就是宋丹丹的那个有没有落实到提案，但我就是感觉今年提案特别的多元化，甚至不是网上有很多这种奇葩提案嘛，比如说有这个什么给二胎补贴啊，给二胎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但我觉得这样的好处是说它比较多元，对吧？我们不是说只报告完了或者大政方针，就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利益诉求的，就是我为什么不能代表二胎去提出来要提高这个什么，我为什么不能代表那想早结婚的人让他提前结婚，那么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好事儿。但是你提案你会不会被立案，你立案之后会不会被落实，那个还是要上面综合平衡， 但 至少你得让我，对，你至少得让我说话，不然我们大家都坐在这里开会聊什么呢，对吧？ 哎，我还听说你是碰见崔永元了。 对，碰到了。我问了人家一个问题，人家哼了一声，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 问的是？ 没有，就是我就是在大会堂门口碰到他嘛。我一开始没有记者围着他，我说：“哎，崔老师，谈一谈什么话题呗？”不谈。然后我后来发现他这个整个被记者围住之后，我没有注意到他在谈什么，但是后来我看报道，还是挺奇葩的一些言论。 奇葩？ 没有，就是他今年的发言，就是反正挺尖锐的吧。不能叫奇葩。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以前，比如说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人大代表紧一些，因为很多人大代表他其实有官方身份。但很多政协委员，我们总觉得就是包括可能是被这个文艺界别带的，总觉得大家会比较开放、比较 open。但实际上我发现，政协委员也不怎么讲话。尤其比如像姚明这个，刚才照片那个，我们打一去。就想知道，毕竟是新任篮协主席嘛，对不对？尤其现在中国的体育化改革有很多的这种说法，而且中国马上面临几大赛事，到底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举国体制还是加上市场，怎么样去博得成绩，但是发现他什么都不讲。我真的是觉得我一路死磕一路死磕，最后递上麦他只讲了那么一两句，我觉得我还算幸运。但我就是觉得正常的这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如果对媒体讲的这种实在话少了，如果大会都变成了同一种声音，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 那我跟你们记者反映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去年有一个事儿，但是这具体名额就不用说了。我跟一个政协委员在私下里给我打电话讲了这个半天，他就是在讲啊，他说为什么一有记者我们就不敢说话？他说不是说我们不要跟记者说话，而且就是他私下里跟我讲啊，他说中国的这帮记者，就是至少一部分记者吧，他说实在是太孙子了，就是说 那老师是媒体人吧， 不是，他给我讲啊，就是因为在最后他这个事儿闹得很大，成了一个话题，我们节目还谈，他觉得很不公平，所以晚上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告诉你实情，如实就是我当时是这么说的，结果那个记者给我掐头去尾，因为有一个耸动的标题嘛，他就说你们不就挑事儿吗，说你们这个你们是来采访，那你觉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他是说你们八卦媒体跑两会来了，就是说他认为记者居心不良，他认为就是说我不知道这记者是怎么想的，或者说他说记者背后的编辑是吧， 背后那就拿我最不起眼的一句话当成我的标题，说我在两会上说了什么，让我得罪了周围一大群人，他就觉得这记者没安好心，所以他说你看了吗，现在不是说中国没有这个因为什么政治的原因什么言论自由，他说我们这个委员只要一看有记者在，我们就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就不敢说话，怕你们回去，他说不是说不应该说，有很多话我想说，但是除非是我自己写了文章，你报社答应我一个字儿别改给我发，这能代表我。他说我发现通过你们记者写出来的东西怎么跟我当时跟他说的不一样， 怎么遇见好记者，怎么遇见格子，没遇见我呢？ 实际上我觉得有道理，就是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采访姚明啊，他最后一两句话没说，我觉得我碰到采访对象反正是如果他不愿意说我就不会再问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肯定有他的考虑，比如说姚明他马上他是今年在大会上有一个发言的，他会为这个事情他会做非常好的准备，因为他要使他自己的想法能够落地，就是他的想法能落地对这个代表来说，不他是委员对吧，是最重要的。这个至于说他是不是对媒体说了漂亮话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有一个外媒记者给我提了一个点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这个部长通道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是记者在那问部长，说这个不太对啊，应该是代表委员在那质询官员啊。 哎， 这是 是吧，这个我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还有就是我发现采访对象不爱说话的时候我为什么不问呢，我就经过多次采访我发现他有特别爱说话的时候，他什么时候特别爱说话呢，你问到了他特别擅长的领域，你非得让他在不擅长的领域开口，你实际上你最后拿了一个 title， 然后这个人说了一些话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没有意义。 我觉得你这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采访方式，但大部分时候尤其对于电视媒体不会像纸媒这样有充分的这个空间。 对，我没有。 但我想回到就是文涛老师刚才讲的，我觉得我真的认为确实是有一些奇葩的媒体同行，比如说其实在新闻中心会举行很多的记者会，而且现在内容越来越丰富，各个部长啊还有包括一些政协委员，但是你会发现本来非常宝贵的提问机会总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同行提一些非常奇怪的问题，就那个时候你就恨不得捶胸顿足，你就觉得跟他 小拳拳捶他胸口是吧？ 比如说有什么奇葩问题敢说吗？ 有啊，有挺多的呀，比如说你明明这个委员特别重要，然后就这个部长特别重要，你想问他什么这个大政方针，哪怕比如说什么学区房，但突然就会有人站起来说啊，我代表某报提问啊，您作为一个女性，您觉得在现在的社会中作为女性您怎么样平衡家庭跟这个工作，当时所有的人就晕倒了，就还没有人去关心学区房，还没有人去关心什么，你就来这个了。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不知道是被奇葩提问给逼的还是怎么样，所以在台上发布的人有的时候也会有奇葩的表现，当然有的人在没有奇葩提问的时候也有奇葩表现，据说在今年某委的一场记者会上，那我们真也是开了眼，这位发言的官员就滔滔不绝说的大家已经目瞪口呆，就是那基本上言论已经偏离了我们的正常常识，那么坐在中间的他的这个主任也就是部长级的，然后偷偷塞了一个他的纸条让他停住，然后他就开始磕磕绊绊的马上结尾就结束了。但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些都是直播的，而且我同意格子说的，就是其实两会是一个很严肃的场合，不要因为自己的这种奇葩就把它完全泛娱乐化了，这是很要命的事情。 这其实呢就是你看经常有人比较这个中西的这种民主制度哈，咱们的就是这种两会制度对吧，人大呀政协它的代表性你觉得怎么样？ 我感觉实际上因为我采访了两年两会了嘛，我感觉这个代表性反而我这么说可能又会有人去攻击，我觉得我们的代表性实际上比西方很多国家要强。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比如说你给我任何一个话题，我都一定能够在这个2800多个代表里面找到人采访。你如果是美国的这个参议院众议院他开会你能够找得到吗？我不确定。 但是发声重要还是说通过这个投票来决定决策更重要？ 我们其实是经过了投票的。 不，你比如说这个发声哈，我也觉得有意思，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有些委员他是发了声了，但是他发了这声听见响了吗，或者是有结果吗，还是说就是发个声？ 我有一些部委的朋友，他们经常会去比如我们也会帮帮忙啊什么的，就会有一些帮忙，就是这个委员的提案的督办，你会看到在这个一整年过程中他不断在督办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媒体没怎么参与， 包括政府工作报告怎么写出来的，媒体也没怎么参与，因为实际上我们政府工作报告应该是从去年9月就开始写，一直写到现在才形成这1.6万字，可以说每一句背后都是代表着很多的东西的，因为最终这个东西如果通过的话是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对于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地方来说，这个一句话都很重要的。 我现在啊就是跟这个欧洲有些这个学者啊，他们那天给我看一个叫什么哈贝马斯啊这个书啊，就是我慢慢明白点东西，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政治协商啊，其实为什么媒体特别重要啊，政治协商我觉得真是需要更大的公开，就是不但是委员们讨论，为什么你们把这个议题都报道出来，因为你看啊，咱们所理解的民主啊不能那么简单化的理解， 对， 比如说一帮什么都不懂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完全是就是说这孤陋寡闻的人，你让他投票决定一个公共事务，他怎么可能，这个投票结果可能是很荒唐的， 对， 但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有权利参与国家行政参与国家决策的一个公民，他投票实际上他是需要有点条件的， 对， 比如说你对我们要决定的这个事儿你有没有一个基本了解，对于这件事社会上存在几种主要的路径，你是不是有所认知， 对， 我就发现呢欧洲有的知识分子他们就提出啊，就是说像锵锵三人行这样的节目 应该多办， 太少了，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们管这个啊就是投票之前的这个东西啊叫做公共讨论空间， 对， 跟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节目就是说哎， 哈贝马斯那个理论就是说叫圆桌， 对， 对了， 就是圆桌， 圆桌，对，所以我就喜欢把你搞圆桌，就是哎，你包括政治协商，咱们听上去可能觉得挺虚，可是实际上他要是把讨论的过程啊充分公开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人民在选择对一个事情表态以前，他可以通过一个机会，可以是电视台的平台，可以是报纸，知道啊，哦，原来对于，比如说原来对于萨德这件事情，它是这样的原因，这样的结果，如果这样做就会导致那样，哦，原来存在着左中右各种不同的观点，这样你就让全社会的人呢，对于一个过去他不懂的事儿，他做到基本知情，基本知情他才能够有选择的资格呀，对吧？所以我说这个公共讨论空间，其实这个政协就需要更多的报道， 对，所以今年你看政协的那个大会报告里面，他提了一个词，是着重强调了一个词，叫民主监督。 我们他今年一整年工作的，就过去一整年工作的重点。 对，我们中国一定是要走向现代化。 而且他有一个很好的机制，他今年从去年开始，他有一个叫双周座谈会。就是他怎么让政协真的落地呢？就通过这个双周座谈会，把以前他们提的提案，这个叫什么提案不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双周座谈会直接让各个部委来面对，然后迅速的找出解决的方法，让它落地。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观察两会的话，从严肃的角度讲，再通过很多的形式去促进它的开放，然后促进它的有效性。当然，这里头还是有一些这个缺憾的，比如说像您说的，如果真正每一个讨论这个议案是怎么形成的，或者对这个报告有什么意见能够全部开放，那就很好。但事实上来说，比如我们作为叫境外媒体，我们每个代表团只能看到他那个一丢丢开放的那几个小时，而且差不多开放的3到4个小时还要有他的书记或者是省长领衔来接受采访，也就是大部分的闭门讨论是没有人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 还是有凤凰卫视的记者， 我还是参与了一些，这个 你人民日报的是吧？ 讨论，我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去参加一个省的这个代表团的讨论，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的有趣。 怎么有趣？ 当然一开始是书记省长讲，他也会讲很多东西，就是你平时在媒体上你看到的很多都是这个缩略版嘛，简版嘛，对吧？你到后面具体代表去讲的时候，就非常有趣了。那个具体怎么有趣呢，就是他经常讲具体问题，比如说我去参加那个山西团的，我还见到了申纪兰代表。哦，我见到申纪兰代表。 哟，申大妈最近身体好吗？ 非常好，非常好。 代沟，他说大妈，我说奶奶，我一下就觉得罪孽。 那我应该我也叫奶奶。 对，申奶奶这次有什么表现？ 没有，就是正常，如常。 你觉得有趣的表现是什么？ 你看这个，他们有几个这个煤矿的和发电厂的老板去这个，还有钢厂的老板，他去发言的时候，因为当时有国务院的领导在现场嘛，他这个要政策的时候，你就看到说中国的决策过程是怎么下来的，他就会说我是能够生产高铁上这个轮毂的一个特殊材料的，然后马上国务院领导就说我们中国高铁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就是这个东西现在生产不了， 你如果真的可以生产的话，那你要的这个我是可以给你的。你就看到说中国是怎么治理的，我们一定程度我们国家是会议治理的。 哎哎， 这个会议过程就是一个决策的过 程。讲得非常有意思。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我觉得他们这个学者里边啊，都分什么自由派啊、新左派啊什么的。哎，就是咱们在某一个层面上一说，好像就觉得啊，这是西方式的民主啊，还是什么东方式的民主等等。实际上，我觉得他们的有些争论也很有意思，就像格子说的那样。你比如说，我听见有一个就所谓的这种新左派的这个学者，就是说，他说中国的这个决策，你以为是独裁吗？说你以为是一个人决定的吗？他说。比如说好比说美国人在医院里打来打去，这参议院也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吧，拉票啊，互相间的交易，你看纸牌屋就知道了。他说那中国决定一个事情，你比如说你在北戴河开会，这个各部委的那个，他说你知道就是你说的这个会议治理，他说那可真是吵翻天呢，他每个人都代表着一方利益，对吧，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过程，这个内部会议啊，其实也是他们之间一个制衡的过程。 我觉得大家也不能误解，就认为说这个内部会议就会吵翻天，外部会议就跟你一片欢乐祥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们东方文化跟这个跟我们说的西方这种文化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未必然一定是当面吵，但是呢，这个博弈、这个角力的过程它是一定有的，因为你必须要经过争论、经过讨论、经过互相磨合，最后一个政策才能够出台嘛，对吧？ 对，这个是对于那个上面的那个力量其实是挺怎么说呢，是一个挺煎熬的事情。比如说就回到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时我记得他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就是国务院这个研究室的主任黄守宏，他在跟媒体讲的时候，你看这个16000字的报告，刚才格子讲了背后都是利益，但是他说比如说这个报告 不一定是利益，它可能是这个 是利益，是诉求。我觉得利益这个词是非常中性的，没有什么那个 ugly， 没有什么丑陋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就说最初总理就要求报告精简、精简再精简，他们第一版是多少字呢？2万2千到2万3千字，要从这个地方往下删到17000字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字数的减少，但这里头无数的群体的无数的诉求就已经被删减了。最后从1万7到1万6，也就是说每掉的一个字都是每一个社会事件或者是每一种社会诉求。所以当你能够被呈现在这个看起来非常言简意赅的文本上，其实你的利益已经在今年的这个大政讨论中占得了一席之地，然后我们再去博弈说怎么样实现，比如说这个漫游费降是在什么时候降 啊？我听说就是说到这个以后不收长途电话费这事儿，引发了整个两会时间最长的掌声。 对，当时我在场是这样的。 是吗？ 是这样的啊，除了最后那个掌声。 什么叫最后那个？ 最后你总理讲完之后，这样持续而热烈的掌声。 对，哎，就是说。整个这个报告一出台，比如说免了一个什么费，大家就觉得大快人心。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个角力？ 这背后是几大电信运营商长期的你为什么我们要到10月1号才能够最终的通过呢？对吧？而且我这一次有时候采访一些代表，跟代表有一些就是聊高兴了嘛，他跟我具体翻开政府工作报告，翻到他那个领域那个部分，他跟我说，我跟你说，我对这两个字不太满意。然后这就是他会对大会提出的意见。 对， 哎，这两个字就非常非常重要。 对，其实对那个漫游来说，这个起草人他当时跟我们讲了，说其实他当时讲这个取消漫游费的时候，只说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才说服他们，才说服这些不能说利益集团，说服这些集团放弃这部分利益。但讲到后面的时候，你就找到出处了。他说，这个消费怎么旺盛？春节期间说大家发的红包、收的红包，你们在非常开心的低着头的时候，其实三大运营商已经赚嗨了。也就这个钱足以弥补那个收的漫游费，况且现在大家用网络多，其实用的漫游费已经很少了，所以就是每一种利益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我们长久掌声的背后都是我们掏腰包了，我们收红包了。 就我在微博上看见一些挺有趣的争论，比如说有个什么院士就讲，咱们有人提出就是说高铁上要装 WiFi， 对， 说人家的欧洲、日本人高铁上都有 WiFi， 为什么中国高铁不装 WiFi？ 他的理由非常有意思，或者理由说三点，一点是什么容易坏了，再一点是成本很高啊，第三点最有 有意思，他认为不应该让年轻人老低头看手机，坐高铁的时候应该多看看窗外的风景。 道德制高点，这 是。那应该学飞机，一上高铁先给我关机。 哎，那说了这个，说一个题外话，我就很纳闷，国外的这个航空公司，他从来没要求你关机，飞行模式也 OK， 只要一上了中国的飞机，你稍微一掏手机，那个空姐恨不能就把你吃下去，就绝对不行。我就想，难道我们的飞机跟别的构造不一样？ 不是，他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说这个手机信号会干扰航空信号，但是呢，也没有证据完全的证据表明它不会干扰。所以说现在是一个， 这是我们的特色嘛，以限制。 不是特色，其实有很多国家为什么手机会研究出飞行模式来，这个可不是中国研究出来的。 我而且你说到这个科学，这个我还看着一个，就说是一个老院士，什么说话也说哭了，就说哽咽，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过去啊，我们这个学者充分论证半天，不如一个处长一句话，说是他是好像设计那个嫦娥系列的， 对， 说中国人上月亮，说他的意思说中国人早就应该上火星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几个窗口期了。然后他就是说，哎，那个等着这种好像行政部门的一个处长来同意，说这要是拖慢了我们的这个步伐呀，哎，我听他讲的很有意思，他就说中国现在2020，就说火星啊，这个时间呢、啊，最适宜登陆火星的时间就那么几个窗口期，我们已经错过了前两年。他说2020，如果我们再不登上火星，我们的意思愧对后人呢、啊。 他跟总理一样的困惑呀，总理不也说，总理办公会上、常务会上都讨论的，就因为小处长不签字，迟迟不能落地。 处长误国嘛，最后一公里怎么打通的问题？ 对 这几年一直都是一个持续的话题。 啊，有一个说法叫处长误国。 没有，开玩笑的。